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 城寨见。 好，嗱，又翻翻嚟生意好啲啦。其实我哋唔系差得远噶，其实希望咧城寨嘅听众咧。應該啲圍巾都唔使我提噶啦。其實我哋頭先講嗰啲嘢咧，未必係講關於生意，但係咧，其實裏邊嘅養分咧，有陣時就係正正嗰個生意嘅一個。 其實生意就係生活。 同埋啊，仲有啊， 睇下你係用呢個角度諗啫。 你諗通咗，例如話頭先我講嗰啲咁嘅，哦，原來呢啲咁嘅友仔將 Uniqlo 同呢個無印良品個 logo 嚇、啊、功夫咩啊？咩瀨尿蝦加牛丸。原來真係搞得掂嘅， 醬唔係 醬包 奶 牛 丸，牛 丸 係咯，我哋新創。 即係咁講，即係佢哋可以咁樣嚟做到一件新嘢。其實你可以諗下，翻大陸有啲噱嘅話，或者做一樣嘢係佢哋冇嘅，你就已經可以成。例如咩咧？奶粉啊，喂，點解啲人要咁搬過去啊？ 食物安全咯、 啊，食物安全咯、啊。我上一集都講過，我都正想回答翻個網友，佢都話我其實我 PM 咗佢，但我想公平啲啦，全部人回答啦。咁我講話響美國咧有個人做啲網購咧，學生嚟嘅，用翻學之後嘅空閒時間做網購，幫人做啲藥品啊嗰啲咁咧，其實主要都係啲 supplement 啊，即係叫保健 health supplement 係啦 ，health supplement 即係唔歸類於藥， 唔歸藥嘅係啦，係應該再講過上海見聞，佢一年。賺40万人仔 ，OK， 就係做呢樣嘢。 Chinese， 即係做 Chinese 嘅，佢係 Chinese 嘅一個留學 生。但係喺美國讀書， 喺美國讀書，咁可以做到呢樣嘢。呢個係直谷嘅人嚟嘅。咁咁佢問我喂，咁邊度交税啊？呢可能佢唔使交税噶啦，因為呢啲通常我自己 trade 啫嘛，我老自己。 其實應該要嘅，不過即係實際上執行唔到啦。 Come on， 好啦，咁啊。其實你講開頭先咧，講保健產品啊，我有少少嘢想補充嘅。 唔係，我哋講咗呢樣嘢先。係。你一路學深色呢一支類似茶嘅物體咧，其實就係網友請我哋飲嘅。係 啊， 係有兩支嘅，我哋就暫時飲緊第一支啫。即係我哋好努力咧，會飲埋另外一支噶啦。有啲聽講話 Lens 話有啲薯片嘅，不過我就見唔到。咁啊， 個蝦條嚟嘅。 係，多謝 你，你呃咗佢先。多謝你先。 我冇呃， 你呃我啫。好， 佢嗰個都係，喂，嗰個都係一個講師嚟嘅喎。呃蝦條嗰個 係咩？哦， 即係死剩把口啊！講師真係 唔係喎，佢呃蝦條大鑊㗎，真係 呃蝦條好大鑊啦。但係個講師係一個角色定還是一個職位先？ 同李行家嚟咯， 死剩把口。 好嗱，咁咧嗱，其實我想講咩咧，就話我今次喺上海咧有間做保健嘅產品咧揾我去做 present 啦。咁我 present 咧，咁我未去之前咧對佢啲期望嘅，因為咧我有個同事咧或者代理啦，就同我講話：哇！呢間公司好掂㗎，一年少嘅税咧都4-5亿，即係以中公司嚟講交税， 交四五 億。如果多嗰年啊，8亿都有啊，即係交人仔税咁啊。咁我覺得都幾 OK 啊，咁你交8亿税咁樣。咁我一睇，哇！其實咧，同我嘅落差好大。呢個其實就係我講嘅，就係話，就你交咁多税，其實成間公司咧，我入到去睇，真係似一間深，即係可能東莞啊啲廠咧。 唔係，咁佢係咪交咁多税先？ 佢係嘅，係嘅。 咁佢做咩賺？ 做保健， 加埋佢逃咗税嘅咯喎。 加埋， 咁佢真正賺好多錢。 賺好多錢， 係咯， 賺好多錢。但我睇佢嗰啲嘅裝修咧，嗱，其實咧，我哋其實我覺得咧，如果你真係想去大陸創業的年輕人如果真係創業嘅其實你想下真係做少少嘢咧，啲包裝靚少少，啲嘢執靚啲嘅話咧，真係唔憂生意我上到去見到佢嗰個寫字樓咧，個廁所咧，第一真係 有陣味， 一定有陣味啦。 冇諗到咁高， 冇諗到咁高， 冇實物， 即係冇實物啫。但係咧，即係我估唔到一間即係以年交當係6亿啦中位數嘅公司。你可以即係賺咁多錢，你可以即係唔注意啲細節。 個老細比較刻薄， 唔知咧， 都唔係 嘅。我都唔知啊，但係即係以 小龍 DNA 字， 你明唔明啊？同上海呢個地位匹配，即係上海人成日都會睇我哋唔起嘛。我話我可以咁同你講。 哦，係係係。 佢對覺得香港超什麼香港啊？ 咁佢咁樣點見人啊？ 即係其實呢啲咪就係 唔係你到而家嘅人都認為，即係而家嘅上海人都認為睇唔起上香港人，就有啲 張老爺啫。 得意啊！喂，係咪可以有聲出界喺度講？ 可以講，繼續講。係啦，上。咁另外咧，嗱，而家你睇到張相我播出嚟呢個咧，就係、喺南京西路嗰度咧，咁就係一啲而家啊，因為我間住嗰間酒店咧就對到正呢嚿嘢嘅，我今次咧就唔訂對住呢個位嘅嗰個間房啦，嗰扎房啦，因為呢扎房咧你平我都唔租，因為咧每逢朝頭早十點鐘就會開始有咩聲咧，浪奔。 哎呀，我知道住邊度。 浪流。 我知道住邊度。 咁嗰度咧，南京即係步行街嗰度。咁嗰度有一間舊酒店咁樣， 淮海中路， 唔係南京西路近人民廣場嗰度。我點解咁講咧？嗱，其實咧，喂，上海灘幾多年啊？ 三十年， 有冇唔止喎？ 成八年都有啊！ 你唔好呃我，我邊有咁老啊？Dracula 唔係你講個真，唔係你講嗰套戲啊嘛？嗰套戲咪四十年到咯，三十幾年咯。 三 十幾年啦，葉麗儀都未死。上海灘係作為一個租界，咪成百年咯。 阿葉麗儀都未死， 巴洛門啦。 呢個咧其實就係嗰、那個 葉麗儀都好後生， 個價值所在咯。你諗下啦，到今時今日，喂佢仲可以用呢個嚟做買點，即係仲有班人咧著曬落著曬料咩料巴倫啊？波鞋， 新百倫， 新百倫，新百倫波鞋，但系身咧就上身咧着件懶係丁力嘅唐裝衫，目無表情坐喺度打牙教玩 iPhone， 跟住咧就叫你過嚟，有個女仔好熟落嚟去 sell 你，喂過嚟影相。 我覺得呢個係荒謬過呢個犀牛咯，Eugene Eon Genius 嗰個 係嘛？ 好離譜嘅。 佢其實咧，我俾你睇嘅點解咧？你見到嗱個女仔都攰到坐喺度啦，阿馮晴晴都坐咗喺度啦。几惨啊！ 边个系啊？冯晴晴， 阿冯晴晴坐咗喺度啦，攰到都唔想叫啦。咁呢啲咧就其实就是我哋嘅软实力。 你隔篱都唔系北楼门。 嗱，头先我软实力仲有咩补充啊？嗱，其实咧，我所以点解头先咧，我开拖嗰个咖啡机同埋嗰个齿轮线， 齿轮线咧 ，因为咧，其实就系我哋嘅软实力咧，就俾呢啲人破坏咗。其实我哋系可以继续嗱。 其實可以，我會咁講啦。呢一啲軟實力啦，如果我哋將呢、這個先，我哋唔好故意去 define 咧。我假設我哋三個都明啦，其實好脆弱嘅，好容易就冇咗噶啦。 係，因為建立喺一個即係都 其實嗰係建立喺人同人之間嘅互信，而人同人之間嘅互信係可以好脆弱。即係我會咁，我會咁講啦。即係我足夠地老去講呢一樣嘢。Sorry 啊，呢個得罪咗你。人類的文明其中一個元素，除了嗰啲咩 collective learning 之外，仲有一橛咧，就可能是 genetic 或者咩性都好啦。嗰樣嘢其實是社會行為，而社會行為是源於人同人之間互相信任。而人同人的互相信任，我覺得是在一個大的 scale 裏邊咧，係即係一個大規模裏、大嘅世界裏邊睇咧。其實是很容易散的，其實是跟我們建中國的經驗有關。過去的一百年是建住人和人的信任 social fabrics 的扯散 崩壞 爛曬，人和人互相不信。 其實主要是由四九年開始啫 ，to be exact。四九年之前係嗰樣嘢係好牢固嘅。即係上海啲人成日話半殖民啊、帝國主義侵略啊、欺凌啊。 但是上海嗰先係正啊！ 上海嗰個商業環境嗰個其實係嗰個商人之間嘅信任咧係好強嘅，因為呢啲係西方一啲觀念變成一個普世觀念，即係英國人有個叫 gentleman's agreement 啊，係冇錯。 我唔需要下下握完手之後要寫曬嘢抌曬火漆噶嘛。 喂，你知唔知而家我訂個 mon 啊兩皮嘢啫嘛。你入曬錢，你先人哋運貨過嚟。 但如果大陸你買嘢買得平冇所謂啦，買啲貴嘅咁會懟嚿垃圾嚟，然後跟住 咁點啊？ 咁點啊？係啊！ 即係喂，我信咗你啦。 係啊！ 而家嘅角度睇就係淘寶邏輯啊嘛。淘寶個邏輯唔係阿馬雲講嗰個咩假貨做得好過真貨，唔係呢樣，而係我次次擺少少錢落嚟，輸咗咪算數咯。係嗰啲買家嘅角度啊。 係啊！我預咗冇噶啦。 但係個個人好多人去。掉兩蚊落 pass 落去，其實養活緊一個 system 嘅， 仲有一個係好壞嘅 system 添， 即係唔會令到件嘢變好噶嘛。 我都傾向同你一樣咁悲觀啦。 嗯，即係等於話我講過話喺大陸有一個嗰、那個保險三蚊雞扶阿婆嘅扶阿婆三蚊雞保險。 扶阿婆之前，我中意發明呢個產品嘅人，幾有都好悲哀呢個社會。 係，即係你我同咯。 唔係三蚊賠幾多？ 最終之保阿婆嘅如果有嘢 claim 佢咧，例如話可能保法律啊、醫院啊。 我第二步就諗到咧，我就買咗個保險，然後我坤埋個阿婆一齊呃個。 冇錯，嗰、那個叫做我教啲學生講呢個係 moral， 唔係呢個 係。即係一步一步推落去就係咁噶啦。係 啊，咪真嘅，係講 完啦，兩個老 人嘅組織啊，喂，梗係唔係啦？我係老千，我使乜喺度講呢啲嘢啫？飲杯啦，真係。 即 係 你睇咧。呢、這個美國一套舊戲啊，《老千計狀元賽》啊，佢每一個人都係假嘅 ，The Sting 嗰套， 去到最後都係假嘅。咁但係嗰度係戲裏邊一班千，即係著曬大龍鳳啊，扮曬議員啦、啊，扮曬正咁， 有西裝有高帽、 啊，全部都假嘅。但係你而家大陸咧就話，你成個城市包括埋個市長都可能假嘅， 嗯哼， 即係你唔知邊樣嘢係真的。 嗯 咪因為咧，人類社會嗰個 paradox 啊，其中一個就學有一橛係冇人諗嘅啦，或者正常都冇理由諗嘅。一班人走埋一齊，除咗可以交換做生意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 option 嘅喎。 嗯， 你可以打劫對方。點解你揀嗱？好抽象地講，你點解揀打劫而唔揀做生意，或者倒翻轉點解揀做生意而唔揀打劫佢咧？ 機會成本啊！ 你咩而家我哋講咧？ 唔 知呢個咧，呢、這個就係、 是、一定係 一個叫做咧，係傷害性嘅，即係會令到個總體嘅都唔係個關係，個 aggregate 嘅 value 啊，總體嘅價值喺度咁跌嘅， 即係唔係成 consistent。 因為我哋學到近來學到嗰種語言就係講咧，你喺好短時，你咪打劫佢咯。但原來唔係、哦，譬如頭先我哋之前同阿細良傾開偈嗰啲講，大家一齊合作。其實所謂叫揾啲土人嚟一齊分治，其實係合作嚟嘅喎。 嗯， 你嗰個合作帶來嘅利益重大，但係咧另一種人咧，另一種人就揀唔好話借佢搶曬啲地，搶曬啲資源，趕 Q 曬啲，走留翻啲女人喺度啦咁樣。 其實咧，你有冇見到有個心理學嗰個囚犯嘅難題 嘅？哦，呢、這個係唔係呢個唔係心理學嘅。經濟學家講嗰啲人， 即係 你 唔 係 呢個係即係經濟學裏邊嘅心理學嚟嘅。因為經濟學咧，佢一定要有啲 behavioral science 去幫佢嘅，即係話我有兩個人係嘛，我究竟我同佢通水啊，定唔同佢通水咧、嗯？如果我信佢，佢又督我咁點算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譬如我哋三個人一齊，我哋一齊咧就諗咗啲嘢咧，係有個互信嘅。假如有互信嘅。咁我就將我嗰啲嘢貢獻咗出嚟，咁呢個叫 synergy 啊嘛。我有一個 idea， 佢有一個 idea， 你有一個 idea， 三個 idea 加埋咧就唔等於三個 idea。見到一個新嘅嘢咧，就有一個創造性啊，又產生個 value 啦。但係而家大陸即係佢嗰種俾人嘅感覺咧，就話我驚住我做乜嘢都俾你呃嘅，我最好因為你會呃我，我喺你未呃 我 之前，我呃咗你先。咁即係佢三個人一齊咧就互相打劫啦。佢譬如話，我有一蚊，你一蚊，佢一蚊，因為大家互相打劫咧，啲手腳斷曬啦，咁你就唔止冇咗嗰一蚊嘅啦，仲會損失大啲嘅。 喂，所以咧，我唔覺得奇怪，點解而家？ 所以佢冇軟實力嘅。 係冇錯啦，我正正想講你唔發覺中國真係唔會有一啲好全新做出嚟嘅嘢嗱，好似最近嘅飛機 一套嚟嘅，一套嚟嘅。 你睇下架飛機， 嗰個民航機你敢唔敢坐啊？ 但係啦，第一， 我哋冇講笑。 不過今次都好笑，裏邊嗰啲人咧，全部一啲。架機的高層啦，製造呢架機高層啦，當地的官啦，即係有少少做 show， 但係咧，喂，個 engine 又唔係你嘅， 哦係咩？ 你睇得唔係啦？ 其實都唔緊要啊，嗰、那個 aerodynamics 你上到氣壓唔同咗，嗰、那個身都好大。 即係等於你買富田工模型翻嚟，你砌完之後同人講， 即 係 雙星 呢架雙星模型，你買翻嚟之後，然之後同人講呢副模型我做嘅。得唔得？咁其實你呃緊人。 我其實好擔心佢嗰班坐喺機上面嗰班人有條命仔啫。 係。咁嗱，咁我所以覺得咧， 佢可以唔瓜噶嘛。 我覺得中國響嚟話響呢個嚟話好似我哋有樣嘢好好著數就係、是、我哋個資訊自由。 我哋知佢好多嘢。我有陣時咧翻到嚟，我都話咯，今次我又增加兩名啦。上一集我已經講咗，原來佢哋真係連劉曉波都唔知嘅。今次我問多兩個人，更加 其實好正常嘅，其實好正常。 我 做得到，我做得到嘅。做得到， 即係我覺得哇，大佬攞咗諾貝爾和平獎，你都可以唔知道， 因為佢連諾貝爾獎呢幾個字都變咗嗰啲叫咩話？敏感詞，關鍵詞啊，敏感詞 係 唔 search 得噶嘛？ 咁所以你其實我哋 唔知道有嘅可能。 我有陣時咧上去做 present 咧，我將一啲嚟話我而家新攞翻見到嘅科技咧，俾佢睇咧，哇！佢覺得我估唔到，即係喺而家呢個年代，仲會有呢種流流腦。進入呢個大官員的一個咁嘅情懷，哇！做咩而家你？其實咧，我所以咧，即係除非嗰個人，真係飛咗過去嗰邊睇啦。我覺得我哋要盡量利用呢啲我哋喺資訊上嘅優勢。你嗱，如果聽呢個節目嘅，睇多啲外國嚟，好似頭先你講個眾籌嗰啲咁樣，佢哋我諗嗰啲網站隨時 block 埋嘅。 咪睇提我要擺邊幾個字串上嚟啊！我義不容辭。 係，喂，咁頭先你好似同我喺洗手間對視嗰陣時咧， 哇！你兩個 我同冇同你隔劍啊？ 唔係你講過話好似有啲理論上嘅嘢想講。 唔係，又唔係理論上嘅嘢。你話即係嗰個叫咩話？資霸啊！而家可以興某一個派嘅人專興講資霸啊嘛。我最唔忍心嘅咧，即係你講神話嘅人講乜都冇所謂。即係嗰啲神話人當咗係事實，或者當咗係真會發生嘅事咧，我係覺得最心噏嘅。係， 你點睇咧？資爆。 第一，你咩叫資爆啊？即係要界定嘅，即係講資爆嗰啲人咧，即係你不如講下咩叫資爆。 係，首先界定嗰樣嘢。 我覺得係所謂如果資爆，我冇屈任何人啦。我估聽日就中國唔見咗。It is not going to happen。 嗯哼。 It is not going to happen. 唔係 咁樣發生。講粗啊， 係。 It's not going to fucking happen. 英文唔怕嘅，我哋啲 係咩？ 比較係咯，比較。 咁我山西正 通常係冇咁難睇嘅。 You're not fucking Chinese. Yeah. 咁喂，你又點睇咧？ 都係 Chinese。唔係嗰度。仲有啊，而個問題係話，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好可能係一個長線嘅衰退。長線嘅衰退變咗咩樣咧？就係菲律賓。南美、阿根廷、委內瑞拉、巴西那些、隔離台蕭生很喜歡說，就是我們舊時讀書的時候讀過，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他們保持了在1萬美金平均年收入 GDP 平均的年 GDP 那個水平就停在那裡，不再上去、即是其實大機會是發生在這個局面。 現在香港的 GDP 是多少？ 32,000+好似是啊。Okay. 不過呢個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很 ready 去揾到啦。去國際貨幣基金會即 IMF 的網站就揾得到。 Okay. 這個是容易揾。 我頭先講嗰樣嘢咧，唔係我自己講嘅，係一個中國嘅即係研究中國經濟嘅大陸嘅學者自己講嘅。我就話有腫瘤啊，佢話有四個癌症嘅。 四種腫瘤。 第一個咧就係嗰個地方政府的債務不受控制。第二個咧就係污染不受控制。 喂，講污染嗰度啊，啲上面先啊，見到啲時間。嗰陣時據聞話有個人咧就有個總係咪總理係咪啊？咦，對上嗰個係咩？ 温家寶 啊，就揾咗條友話喂啊，唔係好似金界嘅李克強啊，佢話喂俾唔知幾多億你去搞啦，嗰度有。好像醫生那樣一打開個癌症那個病人一看跟埋連線吃多些東西吃好些東西啦、喝靚紅酒、 吃多些肥豬肉 沒得搞 我搞的、你給多一十倍我都搞不定。 第二個就是污染是第一個債務第三個就是那個基建和資本投資的不受控制 是 過剩 但一三四是同一樣東西 但最後一個就是貪污不受控制貪污基建資本投資和呢個環境污染四個，但係其實好簡單，呢四個咧， 三者一樣嘢嚟嘅咧。 其實佢主要都係貪污咯。 嗯， 但係因為 冇錯， 因為如果冇貪污，又點會有咁多地方債啊？冇貪污又邊有嗰個資本投資啊？ 冇貪污又點會污染咧？ 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貪污係制度性噶嘛。如果你嗰個一黨專政，嗰個 大教授講 冇呢個平衡機制，冇一個嗰個 監管 嘅存在。 咁你個貪污係冇可能消失 的。我成日都講啊，我同一啲嗰啲叫國粹派咧，即係一啲啊，到今時今日咧， 仲有啊？ 有我 七十年代嗰種 最近嗱喺上海咧，就即係我專登出嚟挑下機，咁我就同一個 睇樣都似啊，好危險啊！ 同啲 layman 喺度傾偈，咁我就問佢，即係 layman 嚟嘅，即係啲比較低收入啲啦。咁我話喂，我佢唔知講乜乜乜，黨咁講，我話嚇你仲信共產黨㗎？佢話。信梗系信咯，佢供给我一切。哦吓，供给你一切。 佢咪信咗教啊？上帝创造天地。 咁我话喂，第一，我话第一，你啲五保一金啊，你啲 VAT 十七点个销售税啊，去咗边啊？仲有啊，你知唔知做生意？其实除咗十七点销售税之外，仲有好多税嘅。 十七点销售税，五保一金，十七点啦，十销售税，五保一金仲有几多点啊？ 仲有啲利得税啦。 唔、那、嗰個就 唔係 VAT 嚟㗎 嘛，常人唔知嘛。 係 嗱，五保一金唔係銷售税十七點幾。 咁 VAT 就已經夠攞你命啦。你買支酒 幾多個？ 十七點咯。嗱，可能 十七點入息税。 哦，呢、這個我唔知啦，我唔係大陸。 佢VAT 嗰啲，譬如買個杯面咁得唔得？ 十七咯， 十七即係話咧，如果我 低啲嘅， 唔係我如果係一個黑衣。我就黑咗啲錢，我就走去便利店嗰度買。 都要俾 冇錯一。樣要 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所有人都貢獻咁俾佢咯。 係啦，冇錯，連乞衣都貢獻。 除咗死咗嗰啲人， 所以佢唔知咯。咁而佢 北京猿人， 咁而我當然啦。你頭先講個結構性貪污，我就提一個好簡單例子。我話亦都嗰句啦。你知唔知喺波士頓讀書咧？即係如果讀書嘅話，嘅生活費大概$50,000到。而有個人竟然可以$10,000一個月咧，係供到個女去波士頓讀書嘅。咁呢個人亦都係你哋嘅奴隸主人，你知唔知啊？咁跟住我唔知 啊。係咪啊？阿宅妹啊， 咪就係咯，就咁簡單咯。咁你其實咪你諗下咯，即係好多嘢，你只要尋根究底咧，佢哋其實好多嘢佢哋唔知。 資訊自由啦，呢個程度問題啦， 係啦， 係啊。其實你要睇翻嗱，譬如香港， 我哋知得太多，咁 香港咪有集團性貪污嘅，但你有冇留意到一樣嘢？香港嗰個集團性貪污咧？正係主要存在喺紀律部隊，尤其是係警隊嘅。 唔係呢個係講，你係講阿 Gordon， 你講歷史。 梗係啦，但係我哋都用好辛苦，即、就、係、是、用咗好多喺英治時期用咗好多方法，即、就、係、是、付出咗好大嘅代價。 嗰、那個係好大嘅力嚟 嘅，先至能夠改革清除咗嗰嚿嘢，係嘛？咁你諗下，清除咗嗰嚿嘢之後，香港嘅軟實力先至再起飛一次。係 冇錯， 入 係嘛？咁所以你話你大陸嘅即係。當政者他有沒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呢？我現在不是講政治問題，又不是說南海是不是屬於你，你這件事做不到、 我講系統問題是做不到、 那會影響到其實、我們好像現在我們香港那些，如果你將這些這樣的什麼委員會、啊、或者學校機這些呢，就全部委任給一班建制派呢，其實某程度上呢、 啊、 會令到你第二天的競爭力呢越来越低， 唔系 咁你越出多啲老千再呃呢众筹，跟住到下次到你去申请嗰时咧，人哋咪大富有色眼。 所以我就话唔系因为中国衰咧，香港好定唔好啊，而系香港越嚟越似中国咧，香港就一定衰。 嗯， 系咪咁简单？ 啱啱，我认同呢、 這个。呢个系啊，呢个 high level。头先喺厕所隔剑想讲嗰啲都冇讲到，不过已经好低层次。 因為你好明顯就話其實佢我哋見到呢個呃嗰啲科技創新嗰啲錢啦、譬如話你嗰啲前身咧，譬如話 Apple A 嗰啲咁嘅名啦， 乜嗰啲可能唔係啲咩建制派嘅人嚟㗎， 唔係係建制派，但係嗰班 I mean 攞磁能線嗰啲啊， 未必係，但係佢係同建制派嗰度俾到個獎佢。 我哋發覺原來佢呢樣嘢做咗好耐嘅，即係譬如而家嘅創新科技局局長咧，以前都係 Apple A 個出嚟㗎。所以他雖然是台灣人 咧，講咪講咧，楊偉雄啊嘛。 咁、但係他見過 Steve Jobs 啦，我唔好理佢啦。 佢問 問題就係 Apple A 嗰、那個喺個電腦嗰個交易裏邊得到嗰啲錢咧，我覺得即係公眾睇嚟咧，即係貪污成分好高。 仲有好多單嘢㗎。 其實可能佢未必係政治係貪，未必係真好。 即係利益輸 數交唔到數呢樣嘢有咩嘢？嗱，我講埋落去啊，有咩嘢揾大 N 嗰個叫做。即係支援嗰啲貧苦嘅家庭上網嗰個計劃叫點叫啊？ 成億嘅，成兩億。 我聽講條數係交唔到出嚟㗎。 有咩嘢毁谤嘅告大英。 唔系你有啲嘢 我 听过 噶呢 样 嘢，唔系系啊。 但是查不到不了了之嘛。 不查，我怀疑是不查。 不是，即是等于小丽老师十蚊收一就走去纪律聆讯。 哇，你被捞。 你被捞帮人做国力、那個。 哇，你十蚊。 那个国力书院那个咪有八千蚊。喂，好明显十蚊鸡它是一种 根本就 它根本是一种抗争来的。 讲啦。 是一种symbolic。是一个笑话。 如果要讲下去的话，那我唯有很认真地讲下去啦。你。小麗老師那個在一個抗爭運動裏面賺了十元，即等於我走出街的時候執到一元執到二十元，有什麼這麼大不了叫被撈啊？哪些人投訴啊？理工學院你在做什麼事啊？ Oh, sorry, 唔紧要， 你讲粗口啊！不如咁啦，我哋 喂，咁我哋使唔使咩人都唔好走啊？ 系啦，嗱 round 下啦嘛，仲有一分钟。 嗯， 其实咧，我哋讲咁耐咧，今日咧，我想兜圈讲一个，因为嚟紧九月到啦。咁我希望大家咧睁开你嘅雪亮眼睛，影响下你身边嘅人，将你嘅选票咧就唔好俾建制派，因为其实建制派咧唔系你净系表面睇咁样影响你。 其实件事系简单好多， 好简单好多嘅。其实就系话最嬲尾，你见到头先杨师傅都咁火滚啦，其实我更火滚啦，因为其实我真系受害者嚟嘅。 唔好意思啊。 咁咧， 你提我瞓觉。 咁咧。会令到你、所有嘅嘢得益啦，嚟话 你嗰度叫人游行喎、啊，靓子。 仲有等先，讲埋先。我哋成日 overtime 噶啦，会令到你下 唔介意， 会令到你或者你下一代， 我再闹 系佢会冇得益啊？会嚟话头先讲嗰啲好简单，成条桥系点样咧？ 佢话成条乜嘢添？ 因为我识咗建制派， 實力 我识咗建制派嘅人，我就攞咗个奖。然之后呢个奖，我跟住喺外国呃钱。喂，咁下次你嘅仔女或者你嘅产品发明，就会令到你攞唔到应该得到嘅对待。 And it is not going to help。 如果我用另一种语言讲咧，就话我哋唔好理乜嘢呢啲所谓建制派嘅一个标签，佢实质上系出卖紧香港嘅利益。同埋破壞緊香港嘅百年基業， 公平啦！ 呢啲一破壞咗咧，係醫唔翻， 醫唔翻嘅。 唔係我哋要學嘅係學嗰套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破壞，而唔係譬如論資排輩，譬如係你識邊個 ？Apple 呢班人幫你覺得佢係講你識邊個？ 係，因為 我都明白有時啲嘢好難睇得穿，但係有個 shortcut， 我覺得好易啫。你當你話做咖啡機，你做咗幾年？明明要交货几次都交不到货， 唔系，仲唔系我个 shortcut 仲快啊 ，Gordon 就系有奖攞， 系奖攞，嗱攞奖，喂，问心嗰句啊，即系佢哋嗰啲嘢，或者听落去，喂大佬唔系嘛，淘宝都买到啦，你包装下搵条鬼佬讲一讲， 有啲嘢细嘅话有创新，我都同意有可能嘅，不过你交几交唔到货，你讲咩啫？ 好似头先嗰个消防洒水系统，喂系咪有系咪有创意过佢一个啊？嗱，虽然我唔系一啲大科技， 今日冇机会讲咁样， 算啦， 唔好讲，你做咗先。 我点做啊？哇，大佬， 唔系喎 ，architecture 唔系喎，我哋 off mic 先讲呢个， 真系啊！ 我怀疑有得讲喎呢个。 另外啦，今日咧最嬲尾啦，要讲讲一样嘢，咁一阵间先讲，一阵间头先 Lens 嗰样嘢，好快讲讲啦。黎明佢其实咧讲开头先救火嗰度咧，嗱，我觉得即系咧呢班公关咧，嗱，我不嬲咧都即系。今天黎明我收到即看到 Facebook 就说黎明捐了钱去给、这个消防还有、那天给 其实他在公路苹果基金 在公路那里、被 撞死 了那两个、其实 我有些反而我觉得有些混淆就是说既然黎明怎么知道是你呢不过不要紧要 你看回那个新闻 不要紧要你做了好事他没认 到的 你做了好事就算是怎樣你做好事不過這樣我要賺一賺的公關這些就高了其實呢這件事呢令我想起一件舊事就是當年董建華去到一間雲吞麵包握手不是被人撥開 的其實如果你公關厲害的話 我就前就忘記了 其實如果你一個厲害的公關應該怎麼做呢明天就派一些人過去問啊老闆其實呢、我們有什麼做得不好、我怎樣可以幫到你、然後暗暗就叫《城報》《明報》《天天東方》喂來拍吧 現在你說現在建制派傳媒這麼多 咪就係咯，即係你其實可以動員到噶嘛。 其實呢樣嘢咧都係一個公關嘅好 subtle 嘅好高超嘅技巧。譬如話，我而家捐五十萬去嗰度，咁然後咧捐完之後， 小心地話俾都 就俾一個俾佢知道，而咧佢咧 我唔 覺意 講俾邊個聽， 然後傳媒訪問我，我不否認咁咪得咯。 唔係我不予置評。 唔係，我即係不否認咯， 即係冇證冇。 我話唔係我喎咁。 No comment。 咁但係咪人哋知道咯？但係我覺得佢仲有一樣嘢咧，就話黎明咧就係好隱蔽地將個信息擺出嚟嘅。佢捐俾蘋果基金， 仲有 蘋果係俾建制打壓嘅報紙嚟嘅。 即係佢已經暗示咗一個，話俾你知。仲有今次蘋阿黎明都冇咁啦。 係啊，佢就特登唔做呢樣嘢。 我幫你開個閃燈， 係咪啊？ 唔係我講多一樣嘢啊！呢個係你當我 緊要，我哋成日 有私心啦，唔好話私心啦，即係我同蘋果，我哋一傳媒嘅，我好多朋友喺一傳媒做。不過我想講嘅係嗰個捐款嗰樣嘢，即係而家一喐下手又捐五十萬、一百萬嗰啲咧，就對普羅大眾好大鑊嘅。但係咧，如果經過蘋果基金捐咧，我 suggest 大家咧就分開捐，你可以 set 每個月捐十年都得嘅。 嗯哼， 其實咧孤兒寡婦一鑊過你俾嚿錢佢， 都唔係好事嚟嘅。 我唔知啦，但係我話保守啦，不如咧就試下每個月捐啲啊。你可以 set 個月捐噶，嗰啲細路仔咁細，你咪捐十年咯。你覺得佢真係好 Q 細，捐廿年啦。每個月100元，唔覺意屌你撚咗啦，屌你！佢咪唔講粗口嘅 ，sorry 啊！ 你唔得啊！ 我哋都好 academic 噶嘛，係咪先？好啦，咁另外咧，嗱，咁啊，最後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講嘅就係咩咧？聽日係咩日子啊？ 七日咯！ 啊 ，Les， 喂，你整嗰嚿嘢嚟俾我啦！ 仲有唔夠一個鐘頭就七日啦！ 冇錯啦，咁其實咧，每年七日咧，咁啊，即係 行禮如儀啊！你要。 行禮如儀啊！邊個話？ 其實我覺得咧， 冇作用啊， 係一種 出咗世之後都要死㗎啦。 但 係 你可以， 作用 你可以唔參加，不過喺側邊擺街站。 同埋咧，我覺得 擺籌款箱。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係代表咧一種態度，話俾人知你對呢個政府有幾唔滿意。 生存緊就要做㗎啦。 其實咧，我諗我哋在座啦嚇都我老实讲都唔愁衣食啦，即系咁讲。但系 暂时都唔愁嘅，听日 衣食， 听日唔知。 但系即系 今日唔愁咯。 但系咁讲啦，即系其实咧有好多贫苦大众，其实都系受压抑嘅一群。咁我希望你真系睁开眼睛。第一，听日七一啦。 咪可能冇关系嘅，但系咧你要记住，只会更惨嘅咋。 系啊，即系如果你唔行出嚟，第一七一啦，第二九月嗰阵时一定要投票，入投任何票唔紧要。不要投給建制就可以 了，那些什麼 其實講這裡我講多一句 渣男攤的， 今次七一呢帶頭行有三個人， 是 這三個人是三個不同時期都在大陸坐過監， 三個時期政治犯， 三個不同的時期。但是我們在其他節目，比如說世良都講過呢，劉山青我認識的，也是我一個很敬重的人，是吧？我覺得他是完全沒有，即係佢 integrity， 但係佢咧就好硬正，佢唔認罪。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見到咧林明基佢認咗罪搞咗出嚟。咁但係我覺得咧其實佢哋 仲有程翔啊， 仲有程翔咧亦都係受到，即係程翔寫咗本書添嘅。但係點都好咧，就話我哋喺呢啲問題裏邊，無論用咩方法去抗爭咧，我哋相信我裏邊係有一個信念，有一個真理。嗰個真理咧唔會因為對方嘅權力咧。而在他手上拿了而我沒有了。 我想講多一句啦，一句啦，跟那些後生一輩的說，這麼多年來沒有進步呢，可能是個問題太難而已。你想想你自己考試的時候，考什麼題目我頂你。 我覺得有很多進步，我就不知道你用什麼方法說沒有進步，不過不需要說。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不是攻擊說什麼嘛，和理非非沒有結果嘛， 但是很明顯就 是，你不如說為什麼我們爭取了這麼多年都沒有長生不老啦。 林明基就是因為之前他看到有6000人走出來， 所以他有感動。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那些事我都很亂，就像成龍那個廣告很亂 動 L 動 L 係咪先？嗱，講埋呢幾句啦，真係你華東水災嘅時候作首歌，幾廿年之後又作一首咩真心英，即係真正英雄 咩真心交啊？ 你幾時有進步啊？而家仲搞呢啲嘢，血濃於水民族感情啊！嗰陣時許冠文喺度講，然後叫啲人捐錢啊！ 我冇錯， 而家咪一紮嗰啲咩曾志偉嗰啲咁嘅藝人，然後咧就一齊唱一首歌， 係唱咗未啊？ 作咗唱咗啦，作咗唱咗啦。 我今日响食嘢嗰度咧， 呢啲就叫冇进步啦。 系，其实嗱，我话俾你知啦，讲翻生意角度啦，大陆人都唔受呢套噶啦。 系啊， 你如果你仲谂住攞呢一套上去卖，嗱，其实头先我讲话上海滩嗰啲店，我唔系同你讲再攞去上，唔系攞件上海滩再上去大陆卖，死梗啊！你係揾一啲咧，佢哋未见过嘅嘢。 上海滩 系 等 山，你就上到去，你就咪卖到嘢咯。好嘛，今日。节目时间 好 过晒钟，拜拜，多谢， 记住游行啊， 记住游行，拜拜。 我唔系咩经济学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系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 M，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